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最近偶然发现了一个学长的微博，这个学长在生活中一直给我一种特别温暖可爱的感觉，但是看到他的微博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吓坏了，因为这里充斥着他工作和学习上遇到的负能量的事儿。我没想到一个看上去那么温暖的人，其实每天都默默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我最后没有关注他，我想给他一点私人空间，也希望这个小空间能让他少一点烦恼吧。 未知的平原，或者那一片海洋，世界那个角落，存在真实的我。 欢迎各位来到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我玄一。 大家周三傍晚好，我是戴毅。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哈，因为呢，在收听我们节目以及尤其是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不一定都在北京。此时此刻，今天是4月4号，清明节的前一天。 对，清明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本来应该是草长莺飞，是吧？ 对。 然后是绿树红花， 对 不对？但是今天呢，北京此时此刻窗外正在下着雨夹雪， 隆咚隆咚锵，耳咚咚铃铃，你 感觉要过年了。对， 歌啊，有一个叫7月7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 但是距离7月7还有将近3个月。 4月4日晴， 也可以。这个又说话是 上午，突然还在出太阳。对，你要介绍一下刚刚唱歌的 人。对，说话是谁？这个歌不是许慧欣的，不是许慧欣带来的，确实嗓子有点破锣。 主要是唱出了此时此刻在北京的朋友们感受到这样天气的状态。 欢迎一下 LC。 哎，大家好，我是 LC。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天气哈，出去出门的话交通可能不是很方便，就别出门添堵了，是不是？ 对， 给北京交通做一点贡献，干嘛呢？在家里打开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看直播呀。 那今天呢，我们还会在辣妈正传这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很多跟孩子有关系的事情，而且我相信马上假期来临之前，应该会有一些家长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在这个清明小长假的三天带孩子周围转一转。 对，转一转的同时呢，因为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所以父母是可以全身心的陪伴孩子的。 对， 我不知道其他的那些就是在职的父母哈，我所谓的在职就是有工作的父母，全职的父母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就我有时候就会这样，因为平时在忙工作，陪孩子时间比较碎片化，突然来到了公众假期的时候，你要24小时面对他，你会稍稍有一点感觉手生。活儿没有那么熟， 就是这个手生指就是说，哎，好像从孩子睁眼一直到他睡觉，这所有的时间你都在他的身边，他的一举一动你都要兼顾到，是这意思吧？ 对，所以会稍稍的微微有点打鼓。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每到假期来临之前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尴尬状态的话，今天这一期节目很有必要好好看，因为我们会现场手把手教你怎么来把这个24小时除去他吃饭睡觉的时间以外，填满， 好 的利用起来，去趁这个时间促进一下亲子关系。 哎，这个可能更对于一些酷爸们是更有用的，因为爸爸们确实平常如果不是因为休假的话，哪有时间理小朋友啊，是不是？ 就是 妈妈是没办法了啊，对， 感觉你也很想当爸爸，并不是很情愿当妈妈。 可是休假的时候，爸爸不是还是自己玩自己的吗？ 但是妈妈把抓回来了，你在休假，这是家庭日了，对不 对？ 对 、 这样，我们争取啊，今天这期节目结束以后，让辣妈酷爸们都心甘情愿的、全身心的投入到陪娃的这个活动当中。 哎，我觉得我们的责任，肩上责任很重大，对，没错。 好吧，通过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呢，每周三的节目当中也会有 LC 给我们带来两个金宝贝的试听的名额。 对的。 当然，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些小玩具当中，我还为各位辣妈酷爸们准备了触摸的书要送给大家。所以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互动当中来获得的。 没错。 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潮流风向标，关注一下资讯的内容。潮流风向标，我们先关注到今天要给各位推荐到的一款辅食，是适合7到8个月的宝宝来品尝的。但是因为之前我们通常都会说，哎呀，宝宝吃的辅食好像也没什么味儿，就挺寡淡的。今天呢，这一款辅食我觉得很实用，因为它做出来了以后可以匹配不同类型的辅食，或者可以让别的辅食变得更加有味道。 哎，这是个提鲜的款式是吧？ 这款辅食叫做日式高汤，就告诉你怎么用宝宝可以用的食材去制作出高汤这样的东西。当你享用了这一碗高汤以后，你就可以去加任何的辅食在里面了。 其实本来大人吃的日式的高汤，它并不像我们所想的是猪肉汤、鸡肉汤， 什么味增、啊？ 对，他们是可以用海带、蛤蜊，然后一些海鲜调制出来一些很新鲜的味道。 对， 而这样 说到了很多很关键的食材， 是吧？ 但是有些妈妈们会觉得说，哎呀，小朋友如果太小的话，可能对海鲜是有一些过敏的成分或者不确定的因素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提示大家，第一口辅食除了米之外，可能很多辣妈姑爸就已经会给孩子添加蛋白这个成分了。那这款高汤呢，是适合7、8个月的宝宝，就是他已经尝试过大米，已经尝试过蛋白这样的一些辅食材料了。然后在高汤当中可能会使用到类似于海带这样的食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怎么来制作。要准备的就是海带干、木鱼花和水。木鱼花就是日式的一种食材， 对， 飘在那个食材上面会像花一样卷曲然后飘动起来的。 我们会经常在日式料理的豆腐上面会看到他们用木鱼花做点缀，然后也来提鲜。 是，先呢要把这个海带干呢给它泡软，泡软了之后呢，木鱼花也要泡到水里面去，当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煮，把这木鱼花里面的鲜味给煮出来。为什么能够让这个高汤颜色很轻巧，就是一定要用滤纸把那些汁儿啊都给 过滤掉了。 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一款非常清澈见底的高汤， 特别像我们喝的气泡酒的颜色， 就是不带泡而已。 对，法式气泡酒的颜色怎么样？在这个周四的周三下午，好，已经提前感觉到了假期的一种感受。 半夜在飘雪，我们直播间三个女人拿高汤在放在杯里面说吃， 也行也行，生活就像自娱自乐嘛。 对，潮流风向变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接下来呢讲到的是辅食的存放的问题，因为很多有工作的辣妈酷爸可能没有办法天天来为宝宝制作最新鲜的就是现做现吃的辅食，那其实呢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辅食其实是可以冷冻来保存的。但是呢到底是一次可以存多少的量，以及怎么来存放，对于这个食品的口感呢、还有它的新鲜程度啊、不会打太大的折扣，这也是有窍门在里面的。我们也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个冷冻保存辅食的方法。 大概一整个胡萝卜大概是160克左右哈。 对，然后记得要把皮儿削掉。 其实我最近在想，给孩子做辅食怎么能够一次量多做一点之后把它保存下来，因为每次一小点给他做很费劲。 对，你看，把胡萝卜切成丁，然后放到水里面去煮，然后煮的程度呢就取决于你们家孩子现在咀嚼的程度是多少。如果还是处在最初的咀嚼的状态的话，可能就要 多煮一下， 对，软烂一些， 更软烂一些，还要捣成泥。 对，这个捣的程度也就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分吞咽期、乳嚼期和咀嚼期啊，基本上是5-6个月一个是一个坎， 一个阶段， 7-8个月是一个坎，11-12个月又是一个坎。然后就可以把这种泥放在这种分隔盒里面。 哦，这个其实我想在某宝上就应该可以买得到了。 对，记住一定要盖盖儿，放到冷冻， 这样的话能够隔绝气味，也不容易变质。 对。 其实每一次就给它热一点就好了。 对，包括西兰花啊，还有土豆啊、鸡肉啊，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特别好。其实这正好解决了我们家孩子现在这个月龄我所面对的，或者以及同月龄的一些妈妈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很想给孩子多一样多品种的去添加辅食，但是又会考虑到说，哎，每次做那一点点又费火又费时间，然后孩子还不一定吃多少，所以你还不好保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比较适合大家可以多做一点之后呢把它分开一次一次，大概做完这几种之后一周的辅食量就够了。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会跟各位讲到一个原则，就是在添加辅食的时候，尤其是这种食材它是第一次来尝试的话，那建议这个食材这3天当中你最好都不要再添第二种新的食材了。所以呢像这样的方法就非常简便，你正好一根萝卜胡萝卜做完以后大概分成7-8个格。所以大概能吃7-8顿。 对， 也就是一个星期的量。对吧，所以你也不会说啊，我一根胡萝卜也就做一顿就吃一会儿，然后夹就扔了，这样就很浪费。 其实我想这样的方式特别推荐给很老一辈的一些，比如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们，因为他们可能不太会尝试用这种方式，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嘛，他们就是带孩子的时候没有冰箱啊，没有什么的。现在环境啊各方面都比较好一些，条件也好了。 刚才我们讲的是怎么去把就是新鲜做好的辅食去冷冻保存，这样可以提高食材的利用效率哈。那接下来呢有人要问了，我记得之前在说母乳的保存和解冻的时候就解答过很多辣妈们的疑惑。那其实同样的辅食也遇到这个问题，除了冷冻保存之外，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怎么去解冻，也是需要方法。 我记得那会儿说是 就想问 你看一下想问哈，因为我们都没有尝试过，可能就要问有经验，因为袁一可能带孩子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可能面对这个问题来说对你已经难不倒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接下来也做了一个视频，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辅食冷冻之后拿出来要怎么去干净又最大限度的去锁住它那个口感，怎么去解冻它来加热它。 对， 直接可以放到水里面去加热，当然也可以使用微波炉，但是现在基本上家庭里面已经放微波炉。 但你看，说常温的解冻会容易滋生细菌。 对，一定是容易滋生细菌 的， 直接冰冻状态就放到水里面去加热。 但他也提到解冻后不宜再去冷冻了，也是跟母乳一样的。 对，不要重复的去利用。 对，一次解冻， 对， 就是一次的量， 对， 所以也还好。 也还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 所以建议大家要去使用那种分隔的盒、或者你家里没有买专门的分隔盒，拿那个冰块盒，一般冰箱里面都会自带一个这样的冰格， 对， 就可以， 冰格量也可以，差不多一小块也能够孩子一顿的量。 大不了你觉得一格太量太少的话，你可以每次拿两格、 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特别实用，我学会了一招。 突然间脑洞开了，就是如果我们的健身餐、因为也要吃蔬菜嘛、就是可不可以也用这种方式，就是成人， 就是因为咱们的健身餐它不是泥状的、 哦，对， 但是你知道我用过什么方法吗？我之前不是给你们推荐过那个菜花 牛油果、 对，牛油果那个，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因为它比较麻烦的一步就在于把菜花洗干净了以后，把它捣成，就是搅拌成碎渣儿，然后再去炒嘛。但是一颗菜花你不可能一顿就吃完， 对， 我就是搅完以后把它分成小袋装，放到冰冻柜里面。每天的量是一个袋儿， 可以。 然后当到时候到第二天我要吃的时候，直接从冷冻柜里面拿出来，稍微自然解冻一下，就下锅炒。 其实我觉得啊，提到健身餐的时候， 想做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是没错。但是我会觉得听他来描述的时候，我觉得能够坚持健身并且食用特别健康的这个健身餐的朋友太不容易，自律性太强。 我跟你讲，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你看有没有习惯和你的毅力，或者说你是不是足够说服自己了。因为健身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三分练七分吃，如果你光练然后 吃不控制， 不控制的话见效会很慢，甚至你会怀疑自己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适合健身的人。 那我们还是默默地牵下手选择不适合健身好了。LC 我已经跳出这个圈子，我约了一个教练看着我。 所以初期的时候有一个教练在你耳边不停地叨叨叨，然后监督你今天吃了什么。 天哪 LC 咱们结盟失败了。 LC 抛弃了你哦。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这个谎言就是说好一起肥胖到老，你却偷偷减了肥。 应该等我瘦了我再说。 好了，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辣妈伙伴们分享。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每次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各位讲到的是辅食的一些制作方法和一些小技巧，好像忽略了一个人群，就是备孕的妈妈们。 也确实，因为他们很多也在这个时间当中不断去了解怎么去育儿啊，对吧？有一些身上知识也在囤积知识。 而且通常新手妈妈在即将要步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她是属于一个最忐忑不安和焦虑的一个状态，她会觉得啊，怎么办？我什么都不会，我现在做好准备要当一个妈妈了吗？从备孕的时候就会很紧张，第一堂课可能就是关于叶酸的事情。我记得很多身边的闺蜜都会问我说，哦，现在准备备孕，有没有什么好的品牌的补充剂推荐给我要补叶酸？ 我觉得好像说到了那个时候我自己一样，就是不停在问身边人说，哎，你都吃些什么呀？你都补些什么呀？ 就是 好像别人补了我也得补，但不管这个补的适不适合我， 就感觉不能输在起跑线。 对，是的，是的。 但是其实，如果你已经在孕期当中的话，根据医嘱是一定要补叶酸的。叶酸呢，咱们国家有很严格的标准，每天多少的量是合适的。但是呢，我个人其实也是崇尚食补会比药补会更加的健康和可靠的。所以在饮食方面，哪些食材是可以摄取到叶酸的？我们今天也来通过这段视频好好的学习一下。当中摄取起来会更加的便捷。 其实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就会觉得，只要你正常好好吃饭，吃菜 不偏食， 哎，对，蛋白质获取营养各方面都比较均衡的话，片剂的来补充叶酸其实没有那么的规律。对对对，没有那么迫不及待。其实我后期就是，我虽然问归问，但是真正当时备孕那段时间的时候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吃上叶酸，就觉得平常自己的饮食习惯还是比较好的。 对，因为如果你已经怀孕了，那一定会是去医院做这样 相关的检查，医生会告诉你你是不是缺叶酸、然后通常呢会担心大家摄取的量不够，所以通过一些片剂来补充一下、但是如果你还只是处在备孕期间的话，我觉得不需要太过焦虑关于叶酸这个问题。因为看到了叶酸存在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这些蔬菜当中， 对，包括瓜果啊也都有。 对，所以即使像 LC 这种吃了健身餐的也可以很好的摄取到叶酸呀。 他难道是在侧面督促你备孕吗？ 我先备着。 哎呀，潮流风向标，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呢，要交给这个家里的宝宝怎么去培养爱分享的这样一种习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说分享是一种美德哈，帮助小朋友去赢得玩伴呐、学会和他人相处的技能。那接下来的这首儿歌呢叫做分享棒棒糖，可以让小朋友们一起来跟着学唱一下，从分享棒棒糖这样一件事情开始，去慢慢的培养他们关于分享的这个概念。 对， 但稍后我也想请 LC 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可能家长会通常说到说，哎，你是哥哥你是姐姐，所以你要让着弟弟妹妹。我认为这种言语方式是道德绑架。 对， 一会儿请你好好来说一说好不好？ 我一定会说的。 好，我们先 别把解决办法告诉给我们。 分享棒棒糖送给各位辣妈酷爸和你们家的宝宝们。 哇，是棒棒糖耶，看起来好好吃哦。哇，可是钱不够买棒棒糖， 分享棒棒糖哈，我个人觉得这个词儿编的还有待商榷，但是这个动画做的很不错，配音也不错。 对，配音我们感觉全都是蜡笔小新的亲戚和宠物们。 没有，你没给我吃一个棒棒糖吗？ 我们刚刚还讲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到底小朋友多大才能够接触棒棒糖，原因说越晚越好，对吧？ 对，就是现在很多商家都会拿什么棒棒糖不伤牙作为一个噱头。 哎，我之前我们也说到过，对吧？ 对，就是我会认为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会认为所有这种甜味儿的如果不加糖，请问加的是什么？木糖醇吗？ 对啊， 糖精。 木糖醇，不，糖精肯定不可能了，有可能是木糖醇。但是虽然说木糖醇不伤牙，但是说的是针对成人的牙齿， 对， 你的牙釉质的厚度，你的牙齿的牙龈的发育程度已经足够抵抗这种甜食的侵 蚀 了。 甜食， 那么小朋友到底他们的乳牙阶段能不能吃这些甜的？我真的觉得是越晚越好。 对，是，但是很多大人或者说包括老人，他为了哄孩子能够安抚住他，确实是大概在一两岁的时候，就有一些老人或者家长就说，哎，你别哭了，别闹了，来给你个棒棒糖，他就会开始接受这个东西，而且认为棒棒糖造型啊很可爱，特别适合哄孩子用，所以就会特别早的让一些小朋友提早接触到糖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 LC 能不能同意我的意见啊，我是觉得说，因为小朋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张白纸， 对， 对于世界万物他都没有接触过，你只要不让他知道这个东西是甜的，是可以吃的，你哪怕让他在手里玩都没有关系，你只要不让他尝过第一次，就没有接下来的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次， 不要打开那扇大门就好了， 对， 是吧， 不要给他打开这扇门。 对呀、啊，对呀、啊， 门外边正是花了护哨的，已经到了， 你就告诉他，哎，这糖果纸很漂亮呀，我们可以拿它来做游戏哟，丢个手绢呀，扔个什么东西呀。 那我想问，比如说当你带孩子去超市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当这个货架上琳琅满目都是特别可爱的五彩图案，小熊猫，什么什么饼干，各种样子，他会慢慢问大人这是什么，然后你要骗他这不是饼干，这不是糖， 我就告诉他这是饼干啊，但是这个是小朋友不能吃的。 嗯， 那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从这个架上拿走了东西？ 这就是上了幼儿园以后，就小朋友之间开始交流了，可能就很难抵挡住这个。 就你没有办法一直把它像放一个象牙塔里面。 三岁之前，好吧， 不让他。 所以刚才说那个话是对的，就是越晚接触越好。而且从一个健康的角度，包括成人也是，因为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已经营养足够了，那些多余的糖其实对于孩子身体有可能也是负担， 都是负担。 对，所以真不建议。 而且呢，我多说一句，很多老人会说，哎呀，没事的，他不就吃了一块糖吗，就没事的，他不就怎么怎么样的吗，就特别难以去反驳他。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天天在帮我们家孩子刷牙、我发现小朋友想要保持口腔健康真的太难了，他根本不好好配合你刷牙，就是你跟他做再多的游戏，告诉他刷牙歌呀，上刷刷下刷刷左刷刷右刷刷，他除了爱吃牙膏以外没别的兴趣 啊，因为那个甜是吧， 对对，但是他并不愿意配合你张大嘴巴什么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你只能，既然刷牙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杜绝这个龋齿的问题，那你就要从摄入他饮食方面去关注到他是不是吃了很多很毁牙的东西。 就只能说尽量避免。 我想起说到这个刷牙，其实有一个亲子的小游戏帮他养成这个习惯可以试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绘本其实有关于牙什么蛀虫在你牙齿里边，其实完全可以在家里边跟孩子玩这个游戏，就是你画一个类似于上边一排牙下边一排牙，然后这是没吃糖的，然后现在开始吃，就拿那个彩笔往上点，然后最后再拿一些那个牙刷和白色的颜料往上刷颜色，现在咱们要刷干净，就是随着那个绘本的逻辑，你可以让孩子做这种艺术，这种就是表达出游戏的这种尝试，所以对他的理解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其实我觉得听完 LC 这个介绍之后，我觉得这个绘本游戏可能就适合在袁一带孩子刷牙之前先做一个普及、让他对这个刷牙有一个接受度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我家里有一个小哥哥刷牙的拼图，我一会儿从手机的图片里面分享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那个拼图设计的很不错，但是呢你也需要重复不断的去让孩子去强化这样的概念，因为我们家孩子到目前对于这个小哥哥刷牙，他愿意去帮小哥哥刷牙，但是轮到他刷的时候就死咬住牙关，就光在嘬那个牙膏，可能是牙膏太美味了吧。好吧，辣妈正传，我们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赛集，4、14、15、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并且会有一段时间自我意识爆棚的时候非常护神儿。比如我今天带来的这些玩具， 嗯， 我在之前在家里面做了有大半个小时的工作，我说 Matthew， 今天妈妈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妈妈要借走你的哪些哪些哪些玩具， 嗯， 但是晚上我会给你还回来，好吗？ 嗯， 他会装作听不见，你要跟他说很多遍，然后非常不情愿的说点头，他不会说话。但是当他看到我真的把他收走的时候， 嗯， 他会哭又，就不愿意了。嗯嗯嗯，我就又再跟他重复一遍，这是已经最近的一些变化了。 嗯， 像之前他但凡看到我把东西放到门口， 嗯， 他就会破坏性的把他们都撒一地，重新再玩一遍。 嗯， 即使那些玩具可能已经是他并不感兴趣很久的，被他打入冷宫很久的东西了， 嗯， 他发现哎，我的东西要被妈妈拿走了，要成为别人的东西了。 嗯， 所以这是我发现他最近的对于物权意识的一个， 嗯， 一个变化。 对，这个状态挺正常的，因为孩子两岁之前他是这么以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消失了， 嗯， 他就觉得就是不会再 回来 了，所以他是对于我的东西没有了，就是所以他的一些情绪变化是比较正常的。 而且他也不可能知道断舍离这个事情，玩具那么多就不能分享掉一些吗？ 哎，我们这么大的人有时候断舍离都很费劲，不要有一个三岁不到的孩子了。 然后再回到分享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就是什么样孩子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他就想有主动分享的意识。首先第一点，刚才袁一提到的这个物权意识，首先他得先清楚的知道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 嗯， 然后哪个东西是属于爸爸妈妈的，他首先对自己的什么属于他的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感， 嗯， 哦，原来我拥有这些，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富足的，心里边他才有可能分享。而有的时候其实父母比较着急，就是孩子其实心理状态没准备好，就说来把你的给别人，给弟弟给妹妹，其实那时候孩子永远不知道什么是他的， 嗯， 所以他也就说从来没有构建自己我到底拥有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嗯，跟咱们之前讲过的为什么有的孩子他就是片刻都离不开自己的父母，就是因为他缺失安全感， 嗯，是的， 就当你没有给他足够多的时候， 嗯， 你是不可能要求他能够学会这个咱们所谓的断舍离， 嗯， 或者说暂时告别， 嗯， 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去做到的， 嗯， 因为他连得到都没有得到过。 对对对，他得先确认自己得到拥有一些才可能分享，否则那些他不确定的分享那种都是其实只是为了迎合成人对他的期待而已，但是心里边其实并不是很舒服。 所以回到刚才大姨说我的那个案例，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就应该首先伸出手去， 嗯， 跟妹妹打招呼，握个手或者怎么样， 哎， 然后再说你看妈妈已经握手了，你是不是也要试一下？ 嗯嗯， 而不应该给他冠以名义说因为你是哥哥所以你要先伸手， 嗯， 对啊，原始常这样子的。 Matthew 你看妹妹在这儿呢，你看你是不是要跟妹妹握个手呀？你是哥哥，你这样吧，你是不是应该给妹妹玩玩这个东西呀？ 全记下来了。 这时候一个英雄母亲的形象就已经呈现出来了。 其实母亲在努力的做好一个 social 的表现和一个榜样， 对， 但是小朋友他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状况和心情不一样，他其实并没有很快的能跟上父母的这个角度。 对 对对对，说的没错。啊，我刚才讲到说有一个很适合小朋友来平时来玩耍的一个刷牙的拼图， 嗯，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那个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它是一个大块的积木的拼图，我可以给它放大一些，对不对？然后呢，它是分两层的，当拼完以后，它是这样一个呲牙的状态， 嗯， 旁边还有这个牙刷、牙膏和杯子， 嗯， 这些都是可以把它摘下来又拼上去的。 嗯，它只是，我觉得这个拼图啊，会大概告诉孩子这是一个刷牙需要什么东西。 对， 嗯， 你看， 但是并没有让他感受到刷牙的用处， 对 对，或者是。对对对，必要性的没有感受到，他只觉得这个像图片， 嗯， 一个玩的一样东西。 对，然后他也可以把它弄成一个张嘴的状态，在张嘴的时候，你可以把牙刷牙膏拿下来， 嗯， 然后挤上牙膏啊什么的去给他刷一刷牙，其实是一个就是指导小朋友刷牙方式和动作的一个比较好的工具。但是就像你们刚刚讲到的一样，他没有就是让孩子去体会到 这是个很有乐趣或者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孩子年太小了，体会不到说刷牙对他未来的影响是什么，这个很难跟他说清楚， 但是他能够学习这个步骤， 嗯， 他就知道牙膏要往牙刷上挤， 哎， 牙刷是往嘴里塞的， 然后最后牙刷牙膏要放在杯子里， 对对对， 好吧，今天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爸妈酷爸们怎么在游戏当中去很好的促进一下亲子关系。 嗯， 哎，这个事情我觉得说来有点悲哀，亲子关系竟然要通过游戏来促进。但是 其实 想起来 这 是 对的呀，这是对的，因为 他是个个体，对不对？ 对，他因为他能接受的方式就是游戏啊。 对对对 对， 所以我们在为了孩子在做努力。 我们 觉得比较悲哀是这样一种说法，但实际上我通过很多方式也证明了不用增进亲子关系，他已经属于你，就是他吃奶的时候吃母乳的时候那种感觉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孩子跟妈妈天生的一种关联， 哎， 他就会找你，他就要找这种联系和那种安全感。所以这期节目爸爸们更有必要好好看一下。没错，这才是最重要的，增进亲子关系之括弧爸括弧爸爸。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可以陪孩子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去让他感受到哦，原来我们是一个 team 的，我们是一伙的， 哎， 对，可以一起来团结奋进的。所以有哪些游戏的方式，我们今天在表演区带来了很多展示的小玩具，有一些呢是我带来的，有一些是 LC 带来的，我觉得确实方向很不一样。我刚才还在反思，我说你看我们这些老母亲就是花各种钱然后去买各式各样的只能做这一件事情的玩具， 就是一样是一样一个的玩具， 对，玩这个就必须是这件玩具，玩那个就必须是那个玩具。而 LC 带来的呢，一个圆圈，他告诉我这玩意儿有很多种玩法的时候，我内心是不能够接受的，这不就是一个塑料圈吗？ 就确实我们就认为这不就是糊弄孩子的一个玩具吗？但是待会儿你还讲一讲， 也不能叫糊弄，就是觉得这玩意儿有可玩， 对，这会好玩吗？ 就是 肯定有这样的疑虑，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拿到手里面真的两分钟自己家长就玩腻了，然后就不知道该给孩子展示怎么样他来玩了。 怎么样？要不 LC 到表演区，先把你的那些看似很简单，但其实 我陪 LC 一块儿过去。 我觉得应该先拿我的那些弱智玩具拿出来，这样才能够表现出层次递进。 对，好，没问题，没问题。抛砖引玉一下， 哎， 我先帮你去那个展示一下，好不好？ 可以把咱们的玩具拿到这边来玩，因为我那个玩具不太占地儿。 嗯， 对，就是摆在桌面上就可以来操作的。是我最近呢，跟着这个抖音软件入手了很多抖音同款的玩具，其中有一款玩具是我觉得很适合全家一起来玩的，叫豆豆鸡。包括之前我还入了一款，对，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豆豆鸡，很好玩哦。这就是 壳子倒是很大，好不好玩另说。 我跟你讲，在一会儿就会迷上 抢走它， 欲罢不能。这里面配备了一些小糖豆，就五颜六色的，也很适合小朋友来抓握，然后大小也不是那种会对孩子产生一些威胁的，就这种塑料糖豆。对，只要我觉得只要是离开口欲期的小朋友都应该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这个圆盘上面呢一共有四只青蛙，对，你等会儿 我帮你举一下，看看。 不，我需要把这个镜头调下来，这样就会比较好看一些。 好好好，赶紧去够一下镜头，然后让大家好好看看这个豆豆鸡是怎么一个玩具。我现在看到盘面上的是四只不同颜色的青蛙，哎， 对，所以这个游戏其实可以两个人对抗，也可以四个人一起。 这应该对前段时间大家去迷恋养青蛙那个游戏是一个延续。 对，所以 LC 可以加入我们啊，咱们三个人 可以 一起来玩啊。它操作方法很简单，就是把豆子倒到这个中间，然后呢每一个人控制一边的青蛙，看最后谁的这个槽里面的豆豆是最多的。 就是其实它就是伸出去抓球，对不对？ 对，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游戏获胜的精髓在于速度，但我后来发现你光这么狂摁是没有用的，你要非常聪明的去感知什么时候你探出去，一下是一下，一下是一颗。 对，而且其实它也在于当对，比如你对面的人或者旁边的人在伸出这个青蛙去抓球的时候，它其实在助力帮你推了其他球，这个时候你再伸手的话就能把这些球够到你的怀抱里面来。 怎么样，咱们再来试一下。好，阿姨现在是红青蛙，LC 是黄青蛙，我是 绿 青 蛙， 一共有12颗豆子哈。咱们一直到桌上没有豆子为止，好不好？最后看谁的豆子多。 这期节目要结束了吧？就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现在在现场养蛙吃豆子， 啊， 预备，开始。好，我这边战况斐然啊，非常厉害啊，可以说，哎，绿色青蛙已经吃进了很多个豆哦。 哎，绿色青蛙被卡住了，哎， 我一直在给绿色青蛙 送送送送好， 确实， 看一下， 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你一定要抓住对方出力的这个之后，我觉得我求的不少，哎， 4-2-3-4，我感觉我是手眼协调出现了问题， 不，你只能归功于，你只能怪罪于，就是你现在是站着，可能发力不太适合。 哦，看一下，我有11颗豆。 3-6-9，9颗豆， 能说比较娴熟。哇，你们还没有抓到这个奥妙。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一家三口或者3-4口人一起玩，增进的不仅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可能还有老一辈儿全家人一起玩这种寓教于乐的这种游戏。 咱们只能说到这种程度上啊，适合几个人来玩。对对对，那我们请 LCC 体验过一遍之后，你觉得这样的游戏适合大概多大岁数小朋友来玩，以及他会不会对手眼协调啊，或者说在智力的各方面后面会有一些促进和激发的作用？ 那肯定是有帮助的，要不然 游戏 花了高价格。 对了，这一款游戏很便宜。 好的好的， 对， 毕竟你还是花了一些钱买了这个东西，那 就真金白银的东西， 毕竟不是废物利用。 对对对对， 毕竟它是个游戏机。 对，我能看到这个好处呢，第一个对于应该是3岁以上吧，然后它首先有一个颜色识别，可能对3岁以上也比较简单了。第二个，它有一个就手和眼睛的协调，我想要准确的抓住那个球，我就要什么时机摁下然后拉回来。 对 对，然后第三个叫因果相关，就是我抓进来之后会从我底下的那个小小通道里边出来这个球，所以是对孩子有帮助的。 很勉强的说说 你，我还用有帮助的。 因为第一，它体验的时间比较短；另外，我觉得这个游戏它确实就是用到的，怎么说呢，手眼的感觉会有点局限性，就是我们只能在这个桌子这个地方，一个动作来做，又不能说有其他的一些配合。 对，就是这个游戏真的就是我觉得更适合就是大人聚会的时候去消遣一下。 对，对对对， 你说真的把它作为一个就是益智类的玩具的话， 又达不到， 对， 又达不到， 对， 确实是一款很鸡肋的玩具。 因为它对于小朋友来讲，如果是3岁以内的孩子，他的因果相关性又有点难度。对，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一摁这个球会从那儿跑出来，因为他不能就是他逻辑他多了一层这个游戏，所以对他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游戏呢，其实是一款很经典的游戏了。其实我是在美剧当中学到的，它叫做扭扭乐，然后老外叫 Twister。这个游戏大家可能听起来名字好像有点陌生，但是如果我说两部美剧以及一会儿给大家放两段美剧的视频的话，你们就觉得不会陌生了。在《老友记》和《生活大爆炸》里面，你都能够看到演员们在玩这个游戏，就适合全家老小一起来玩耍，而且并不太花钱。 对， 因为它不需要很复杂的游戏设施。怎么样，你们要先看《老友记》还是先看《生活大爆炸》？现在请点播。 先看《生活大爆炸》。 LC 同意吗 ？OK。 好 ，Big Bang right now。 So what do you want to do? Go to the movies? Go dancing? Lay down for a little bit? Or we play Travel Twister. Travel Twister. You mean really Twister? Excuse me, I've passed many an enjoyable evening playing this game, and I'm sure it's a lot more exciting when you play with other people. What do you say, bestie? We can do shirts and skins. I'm sure it's called it. 红队和蓝队。 一扭到底， 一扭，这真的需要柔韧性，而且我觉得小朋友通常不太占优势，是因为就最后几个人会。 Penny, I said right hand red. Yeah, I heard you. I got red. Are you dead? 这个是就是会有一个类似裁判的人， Left foot yellow. 或者说队员本身也可以每人转一次。 We should play limbo next. 然后来确定下一个人。 No one needs limbo. 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它所占用的空间也比较小， 一张地毯的大小。 对， 你说是小孩玩吧，但我觉得大人现在经常坐办公室也挺需要放松放松的，对，扭一扭。 Relationship agreement section 4 boo boos and algies.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it. I should have gotten a lawyer. It's like it's just us playing. 基本上就玩不下去了哈。 就是当两个人玩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点白热化的状态。 对 ，Honey, we're out of wine. You should probably drive. 就是《生活大爆炸》当中对于 Twister 这样一种游戏的一个描述，就是很适合不同年龄层的或者男女老少一起来玩的一款游戏。 嗯 ，LC 觉得这款游戏适合多大的孩子可以开始加入其中？ 嗯，比较适合5岁以上吧。就是 我个人认为可能再要大一点， 嗯， 因为第一，它的所谓的比如说裁判的机制或者规则机制会比较严苛一些。 不，我觉得5岁以上你可以了，因为 他待不住，我就怕他时间长坚持不了。 就是如果家里面3-4个人的话，玩不了太长时间。 对对 对，就可以不用就是成人那么严苛的规则。 嗯， 对，因为5岁他大概能理解这个游戏的逻辑了。对， 踩哪个颜色以及我分得清左右手。 对 对， 而且不能够踩到其他的颜色。 对， 嗯， 对， 已经能够理解这个规则了。 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游戏要比刚刚那个青蛙那更有趣。 对 啊对啊， 是吧？会不会有趣多？ 不会，就是锁定在这个桌椅的， 对， 可以去活动开来， 全身性的运动哈，弯腰、下腰、劈叉，就差拿大顶了，我觉得。 我们来看看《老友记》里面他们是怎么玩的，好不好？ Like we have kind of like a slumber party thing. We got some trashy magazines. We got cookie dough. We got Twister. Oh, and I brought Operation, but I lost the tweezers, so we can't operate. But we can prep the guy. 你看，你看，他们这一款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裁判来转这个转盘，确定下一位游戏者用哪一个手或者哪一个脚， 对对对， 触碰哪一个颜色，这是最标准的玩法。 对。 Thanks. Okay, Phoebes. Right hand blue. Good. Hello. Oh, Rachel, it's the Visa card people. Oh, okay. Will you take my place? 而且这个游戏是可以随时抽离的。 对对对，但抽离可以轮替的，就那个人也得站到同样的位置。 那就两个人。那也许我们一个动作，不同的人做起来难度不一样。 对。你看，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 最后可能会崩盘，你看， 没错， 崩盘了。 我认为这个游戏必须要是比较熟的朋友，一家人在一起， 最后崩盘了，所有人都撑不住了，因为你最后做那些很奇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倚仗别人来做你的依靠，所以这个其实不仅手脑协调，包括颜色、左右手的分辨，以及对于秩序感、规则感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还要求就是手脚的这种控制力， 对， 对，肌肉的控制力。 我觉得最先考虑的是柔韧性吧，就是柔韧性这个东西很要求，对吧？ 想到这是一个全脑开发的游戏， 全面，对， 是吧？ 对啊，而且还有身体控制灵活， 大肌肉群， 对， 然后你还要去设计怎么去能够 行动计划， 对。这个，你看这个游戏就是耗费的材质这么少， 对， 为什么这么经典呢？就是因为谁都可以玩，而且谁可以从中找到一些乐趣。 而且你参与的时候，你成就感还会很强。 对， 我回去就要玩。 我觉得刚才 LC 那一瞬间的表情特别像我在看到那《非诚勿扰》当中，葛优发明了一个解决全世界争斗的一个问题，就是两只手伸到一个密闭的盒子里面，打开之后。哇，感觉全世界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表情你知道吗？ 怎么样？今天通过我们节目学会了这一款扭扭乐的游戏，回家就可以拿出一张地毯。然后 对， 我觉得不一定要像他们这个，就是美剧里面画的这种，一定是圆圈的这种图案。 嗯， 你可以找任何一个带图案的地毯，然后去找其中哪些色块。然后我有一个裁判，比如说 LC，右手蓝色。接下来带 E 左脚黄色，只要带色块，然后满足人的数量就可以了。 其实我发现，其实有个色块不，其实有个色块可能自然处于弱势的地位的话，可能基本上踩着踩着找不到下一个方向了。 这个因地制宜就对了。 对对对，就适当的可以玩一玩，还是能找到这样的游戏的。 嗯， 接下来在这个时段结束之前，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今天没有带来现场，但是我也入手了一款非常就是。鸡肋的游戏， 又是一个网红游戏。 网红游戏机，对对对，关键是我还把我们家1岁半的孩子拉入其中一起来玩这个游戏。 嗯， 然后我们家孩子全程处于一个懵的状态，不知道我们在干嘛。但是因为他那个是一个 就是纯拼手速的这么一款游戏。 哦， 然后如果你那一方处于弱势的话，它有一个铲子， 就 会打 到 脸上，是一个很恶搞的游戏。 我想起来了，我好像看到过他晒给我看， 对， 他带着孩子爸爸和孩子他们三个人一起玩。 然后我当时为了安全和卫生起见呢，我那铲子上面用的是乳液。 哦，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我们当时是怎么玩的啊，预备开始。 爸爸是用下巴顶住。哎，我觉得这款游戏孩子大一点还应该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体会到了大人所谓的啪啪打脸这个问题。 对， 孩子全场懵啊， 全场懵， 他不知道这个拍到了脸上代表什么。可以让他尝试一下吗？他怂了，他躲开了。当他发现这个小手掌打到爸爸或者妈妈脸上会笑的时候，他就开始能够意识到这个好玩了。 你看，啪，躲开 了， 表示拒绝。就是其实这种游戏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奥妙，但是小孩并不能够参与其中。 别着急， 我觉得这个游戏大概在5岁左右的时候应该是他的闪光时期， 4岁应该差不多就可以了。 对，没错，他知道啪啪打脸这句话的时候就可以来，我们谁啪啪打脸。 好，今天我们来讲教给大家这个有正面教材，有反面教材，总之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陪伴不同年龄阶段的小朋友去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些小游戏。有些是可以就地取材的，有些呢可能要借助一些工具。总之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呢，也可以有机会获得 LC 带来的金宝贝的免费试听课程。当然我们现场也带来了一些触摸书是可以送给小朋友们的。 哇， 赶紧加入到我们的视频互动。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到整点的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伤心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也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咆哮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颗草，所以不要烦恼。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泡到过最高傲的妞，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却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 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颗草，所以不要烦恼。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元音，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在下午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金宝贝 LC。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现场跟大家示范一些无脑的和一些有脑的。 哎呦，别这样，我压力很大。 很多益智类的游戏，刚才有一些就是我们觉得说还可以让大家一起来玩的，比如说扭扭乐这种，成本也不是很高，然后其实乐趣啊，包括它的可挖掘性还是很高的。 对， 而像我刚才展示什么啪啪打脸的呀，还有什么豆豆鸡呀、这种呢，其实更适合成年人的游戏。 对，因为成年的游戏其实现在我们不是要斗益智了，主要是让大家缓解和放松一下一些压力，让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体会到像小时候那样的一种快乐吧。 对对 对, 对，就是变成大儿童的感觉。 哎，对。 但是接下来这一款是我诚意推荐的了，是我觉得最近像1岁半左右到2岁的小朋友可以用它来培养的是专注力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之前我给他试过吃乐高玩具那样的类型，他呢也开始会往上搭，但是你说创造力这个事情可能是慢慢要培养的。但是这一款拼图类的游戏，它的块很大，而且你可以选择小朋友感兴趣的那个主题。比如说我们家的男孩他喜欢汽车，各式各样的汽车，我就给他买的是汽车主题的。通常这每一个造型当中是3块到6块的大拼图，而且每一款汽车都有一个示范图，也就等于你慢慢的在陪他玩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把示范图放在那里，并且你帮他找到这几款拼图这几块放在一堆以后，他能够按照这个示范图拼出这个小汽车来。对，这个我觉得，因为小朋友你会发现一些在你看来很简单的动作，在他看来是需要反复不断的去练习的，比如说拼图的衔接。他刚开始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东西为什么衔接不上呢，就是这种简单的拼接在一起的这种动作，他会对不准。 对， 所以这个其实差一点都不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一个过程。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确实适合年纪大概在1岁半以上吧。 对， 能够慢慢的听懂大人的一些指令和 比如说一个介绍，然后他慢慢按照这个介绍当中一点一点去拼在一起，同时手上的力度和感触力更强了一些， 还是挺难的这个， 嗯， 这个挺难的，对吧？ 对， 你觉得大概能玩到几岁呀？游戏？ 这个我觉得今天正常两岁可能开始玩儿，会好一些，然后能玩到三岁吧，两到三， 对， 所以这个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作为它做的很精致的一个地方在于它每一款车的这个背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大人在分类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或者你也可以告诉小朋友，当他对于颜色感知已经很鲜明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说通过背面的分类，你就可以先找出这一款车的这几 大块拼图， 然后把它先找出来，找出来了以后你再来做一个拼接就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其实这么一盒你放在里面，比如说小朋友你大朋友都不一定能找到，虽然块很大。 我突然因为这个拼图游戏想到了前段时间看电视当中的时候，小月月在上节目， 岳云鹏 对，他说的当时是跟哪一个艺人朋友两个聊起来，就孩子嘛，人说哎，我送你家闺女一个游戏特好，说过两天接了一个像麻袋一样大的拼图， 麻袋一样大的拼图， 就这好多块， 好几千块， 对对对对，说据说能拼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长卷，然后说怎么能够怼回去，说那你送他一个清明上河图的拼图。 因为你想，就是拼图这个东西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是可以玩的， 对， 成年人也有那种就是油画然后改编成那种拼图，其实拼起来是很费， 就很要命的，要脑的，对， 很费脑力的，然后想展示一下这其中的一款车，把这个镜头调的稍微往下一点，这样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先找出这其中的这个一款车的这个拼图放在这上面哈。 袁已经找到一款车拼图，是大概是四块，四大 块，三块能 三块， 这个 上面是 个 展示图，哦， 范例放在上面，然后就发现哦，这是车头，这是车中间，然后小朋友就给它拼上，然后这个是车尾，然后拼上了以后，你可以跟他说这是一款轿车，它有四个轮子，这个四扇门，车里面坐的是什么斑马呀，怎么样，你就可以跟他讲很多故事， 对，这是一个有故事性质了， 场景，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确实对于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主题来说是很有意思的， 对， 他会觉得从，而且你会发现孩子在认真盯着一个示范图在看的时候，他其实大脑在飞快的运转， 对， 里面的动物也好啊，颜色也好，他们是在静止的，是在站着还是坐着，还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孩子他一点一点成长之后会有一些眼睛当中的变化，你像我们家孩子现在七个月了，以前拿的东西就是拍或者是摸，他现在会定睛特别认真的看半天，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哦，这是他这段时间跟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他能够获取到这个东西的，抓住一些他能够感兴趣的点， 对，他会看，哎，我说你在看什么，他其实可能听不到我说什么，但是他的眼光就一直在看他手里的东西， 对， 不管是有形状的还是一些比如说纸片的书籍啊之类的， 孩子是比较喜欢复杂线条的，所以你发现有时候戴眼镜的人他会一直盯着看， 对对对，有的小朋友看到戴眼镜的还会吓哭， 对， 会的， 对，然后他就喜欢复杂线条，所以那种其实小朋友接触那些如果长相骨骼清奇的那一些，他们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会一直莫名其妙的盯着看， 对， 就 说哎，好复杂，长得 好奇怪，不规则多面体，哎， 哎，你说哎，这个确实从事儿童教育的人用词跟我们不太一样，你像我们可能会说这人长得很怪异或者很 骨骼清奇， 对，他会用到骨骼清奇和很 线条复杂， 线条复杂这样的词汇， 太喜欢了。我觉得每次 LC 来，今天又有一个金句要出来了，就是这个人长得骨骼惊奇，线条复杂。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我们要请 LC 去到表演区给我们好好展示一下他带来的一些看似很简单很便宜 但据说玩起来相当给人惊喜的玩具， 一物多用的哈。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要来关注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其实对于很多的酷爸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位奶爸为了孩子发明了上百种的亲子游戏，看看是不是能够触发到你的一些小灵感。 能大眼，能瞪大眼睛吗？ 这是靠爸爸给女儿梳头，陪她刷牙。 我叫明鹤，爸明鹤， 那就成怪 了。现在是一个超级奶爸， 有两个孩子， 我现在有两个小孩，女儿今年5岁， 儿子现在是5个月。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呢，我为孩子发明了150种亲子游戏，网友们称我为亲子游戏大。 150种游戏哦，150种。 孩子每天玩一种都玩半年。 这个、是百变地垫，你忘了？ 你看，这是用很常见的一种拼图式的地垫。 彩虹隧道。 给他做一个彩虹隧道。 家里常用的这种地垫，3个地垫为一组。 嗯，就是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三角形。 发明游戏应该说是从孩子8个月的时候，我们都买了那种爬行垫，让孩子在家里玩。因为当时我就是灵感突然就来了，突然就把这个垫子说一拼，3个一组。这个游戏就等于说当时我给孩子发明的第一个亲子游戏，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每次发明游戏就给它记录下来，记录在一个本子上。 接下来我们要玩这个游戏呢，叫做干果拼拼乐，好不好？就是我们可以拿这个干果呢去拼不同的图案和造型，你猜可以拼出什么来？可以用它拼什么？对，可以拼爱心的图案，还可以什么？什么？ 葵花。 我发明的亲子游戏呢，最大的特点是选用的是家庭当中最常见的物品，比如说爬行垫啊，图书啊，比如说水果、干果这些东西就可以进行这个亲子互动。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过这种枯燥的生活，这是最早的一个初衷，就觉得孩子的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那与其把这份精彩托付给别人，还不如自己去创造，让孩子觉得哎，可能很崇拜他的老爸，觉得我的老爸会发明游戏，我的老爸会给他讲故事，这样更好。游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 热心心， 知识是学出来的，能力是玩出来的。 做准备了吗？ 小飞侠的游戏，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去练习这种全身运动觉的这么一个训练。那孩子他向我们大人去飞过来的一瞬间，实际上他全身的肌肉都在进行一个运动。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训练。 还没， 本身我是一个很爱玩的人，我跟孩子是从小玩到现在，我愿意陪孩子玩。那我把我自己在玩中获得的乐趣都传授给我的孩子。 哎，现在咱们来表演一下那个刮大风的感觉。 在玩了游戏之后呢，他确实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他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可能会比其他的小朋友更好一些。亲子游戏确实让我更加的有一种所复习的自信。 现在刮风了。跟爸一块唱好吗？咱们从头来变啊。 谁人玩刀，谁人玩着手臂，快乐似 的。赶紧换。 谁能 预备走。喝水，预备起。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情，其实是陪伴孩子，就是跟孩子一起游戏互动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每天看到他的进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给你得到了更多的回报，得到更多的奖金，得到更多的这种别人的肯定，其实更让你有一种持久的幸福感。你会觉得比如说我的老大多认识一个字，然后多会唱一首歌，然后他愿意给你那些去展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给了你很多的回报，那种感觉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 啊，我相信我们三个人在直播间里看完之后都一片静谧，为什么？就是可能真的是好多想了很多，我会觉得这个爸爸能够做到这个样子，不光是因为他有爱心， 他更多的是很细心，然后他有耐心，就真的做得很 耐心，耐心和恒心嘛， 啊，恒心， 真的他特别好体验了刚刚袁一之前说那句话，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爸爸呢，确实是堪为一个范例。 对， 我觉得其他父亲不能够做到这个样子，也不能说就不好或者就不行， 嗯， 但确实我觉得他可能在生活当中更像是爸爸妈妈一肩。就是扛起了两个角色一样， 他肯定是一个很细腻的父亲， 对， 然后其次也是一个很愿意花时间花心思的一个爸爸。 对， 就是我能够理解，有的时候爸爸呢他会相对粗线条一些， 嗯， 他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哎呀，陪孩子这种事儿我别给他磕着碰着了， 对， 或者说爸爸会认为，哎，我带孩子就是去户外踢个球， 嗯， 然后放个风筝， 就是我 这种大线条的肌肉， 对，就只是为了体现我的体力的时候需要 爸爸。很多 爸 爸的思维是 I'm a strong man， 嗯， 就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妈妈能够做到的很多事情爸爸也是能够去做到的，就看你是不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 嗯， 你看我发现他从这个视频里面就教到的一些小道具其实是每个家庭都会有的， 嗯， 比如说那种块状的爬行垫， 嗯， 那种像大积木一样的存在，你就可以通过它来变出很多形状， 嗯， 不仅是什么彩虹隧道啊，它就是礼物盒子， 嗯， 可以把孩子装进去， 嗯， 等等很多种 玩法。就它确实用的东西都比较的怎么说 常见， 嗯， 包括那个应该叫小帐篷， 嗯， 很多家庭也都会有，给孩子营造一个属于他的私密空间。 你会发现，其实这种发明不能说别人家没有尝试过，只不过别的家庭或者其他的父母并没有把这个游戏完整的给孩子呈现出来， 或者有些成年人会觉得不屑于， 哎，这有什么好玩的？ 对 呀，对，不如带他出去到真正的什么野外的这个帐篷区啊，去感受一下， 嗯， 但是其实家里就可以已经教孩子这种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了。 因为我想要用自己身边的亲身的案例来说这个事情啊，就是比如说他刚才这个爸爸在视频里面讲到的，在家里面用小帐篷让他感受什么刮大风啊， 嗯， 风是什么声音啊，房子会晃啊，包括掉点儿啦， 对， 什么状态的，你会觉得说，大姨刚刚讲了，很多父母说我不如带你去看真的呀，可是你要知道小朋友们他有可能人生当中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嗯， 嗯， 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就在前段时间看北京下大雪的时候吓哭了， 哦，他 没 有 见 过， 每个孩子状态是不一样，有些孩子可能天生很喜欢看雪， 嗯， 他就会出去疯跑，但也有孩子他会对这样的未知的第一次遇到的事物是恐惧的。 对， 嗯，所以如果你没有前期在家里面带他去娱乐性的去感受过这样的自然状态的话，指不定他下一回真的听到刮大风的时候会吓 他，就会害怕。 对， 对， 确实， 所以给孩子这种情景式的游戏，这种模拟的游戏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这个父亲不吝啬，就是任何一点小小的知识他都愿意就是很细致的去帮孩子一起来学习，都真的好细致， 嗯， 我觉得这些小知识真的很多家长包括妈妈可能会觉得不屑于用特别长时间的语言也好， 咱们会认为你这个天生应该知道， 哎，对，就是说这有什么好学的，这有什么好讲述的呀，原来对于刮风这件事情他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教给孩子，所以我不得不佩服这个爸爸真的超级的耐心。 对， 嗯， 好吧，让我们用爱心耐心和恒心有请到 LC 去到我们表演区，给我们带来一些可以就地取材的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一些素材就可以来完成的亲子小游戏。 对，从这一点来我们就可以想说，原来我们刚刚第一次看到 LC 带来的小圈圈的时候就不应该带着那样的一种惊讶态度去看了。 对， 这是常见的吗？就应该从手边常见的物品选起吗？ 已经被捧到这个份儿上了，如果不做好也没脸再来台里。 特别好，把内心当中的忐忑全部表达了出来。 来，我们要换一个更加欢乐的音乐给 LC， 然后镜头呢要去到表演区，我们看看 LC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魔术哈，见证奇迹的时刻。戴毅这个老顽童也跑到了表演区，要一起配合一下。好， 能听到吗？ 可以，没问题。我们看 LC 拿出了那个非常普通的塑料圈圈， 这个大家都很瞧不上的这个 戴 毅圈开始。 你记得要给 LC 举话筒。 就还在当下看你怎么演， 就是我当时想的是哪吒，你知道吗？或者是三太子。 首先啊，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叫 so simple 的一个圈圈， 对 ，circle 一个圆圈哈。 哎，对，你要跟孩子怎么来玩呢？首先啊，如果这个孩子两岁以里的话，首先他要对这个形状有一个认知，真的就是孩子的游戏是孩子的游戏，他不是成人的游戏，所以不要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所以对于这一个圈圈，对于孩子来讲，首先你要让他拿在手里，然后成人可以做什么吗？比如你是孩子，嗯， 转一圈， 这样 他 他感知这是一个 circle， 对吧？ 让孩子的手看 啊， 圆形， 他来好好感受一下圆形是什么样的。弧度， 它是通过这种体验来认知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的。什么叫圆？我摸到的这种没边没界的，就是永远在这里循环的 。 这个叫圆形，这个叫圆形。然后之后呢，认识圆形之后，还可以试试，就是把你的手穿过去 ，感觉魔术要开始了。 做演示，因为这个呢，从认识到这个。空间之后，第二个就要感受空间了，就穿过去，哎，我的手已经伸过去了，然后你的手呢？ 我 手这儿呢，哇，也过来了。其实他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手多大和这个圆圈到底有多大 啊， 他没有这个空间概念，所以你要让他体验，或者让他四处比如碰一下这个圆圈的壁，然后让他体验 感觉一下边界感。 对对对，所以孩子其实是这么玩的。然后最后呢，我们有了摸，有了穿手，还可以怎么玩啊？ 套一套头上。对了， 对，就是从身上套过去，就是第一步，这都是最开始最基本的玩法开始。因为孩子很小嘛，这个你只要他如果站着，你其实 他很可能就会穿了，整个穿过去了， 对， 掉到地上就 哦，是这样子的。 他说，哎，怎么这个圈先开始在我头上，然后现在就在我脚下呢？ 对对对， 所以他除了有一个空间感，他已经从这个圈里钻过去，他其实还有一个因果的关系，怎么从我的身上套过去掉到我的脚上。 因为他是透明，或者说它是这个空心儿的，是透过这个地方掉过去的。 对，它是穿过这个圆圈过来的，所以可以跟孩子其实多玩几次，然后让他掌握这个技巧。有时候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有意思的情况，他不会一直都站在这儿好好的站着，他当你穿到第三遍的时候，他其实有意识会往下落的时候会抓。 啊，对。 这一个就锻炼了他就是在眼睛和手的配合，就是我能不能准确的在这个移动往下移的过程中准确的抓到这个。 哦， 对，所以这个对孩子其实锻炼还是非常有点难度的这件事。 对，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 你看我们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要说这么一个圈圈对于孩子来说有什么那么多娱乐可玩的地方。 所以呢，我今天教大家就是怎么用30元上出300元早教课程的价值。 没错，一切基于就是耐心、爱心和恒心。 然后我们站着的玩法已经说完了吧？这是几种了呢？ 这都已经是好几种， 应该5、6种了。我 先用手摸， 对，啊， 对不 对， 对， 啊？然后再用手穿，然后再用圈去穿这个整个人的身体， 然后再抓住它。 哦，对，4种了。你看 这个东西叫重心不移动的玩法。 嗯哼。 对，叫 non-locomotor， 在我们这个专业上啊，现在我要让这个圈圈虽然它是固定的，但是要让孩子透过这个要移动起来，所以还是体验空间。那么可以让他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放在这儿，变成一个就像那个爸爸做的那种彩虹通道一样，它也可以形成一个地上的通道，然后让孩子就像 爬过去、穿过去。 对对，钻火圈一样钻过去。这是平地哦，平地是很简单的。第二个，你可以在家里拿一个枕头或者是被子厚一点往上加高，然后让这边形成一个坡度，然后你要让它先往上爬然后再过去，这个就有了第二层难度了。所以它钻的过程又是体能协调性还有行动计划，我要怎么才能钻过去，我是要先伸右手，我还是全 是 头先去过去。 对对 对， 对，所以他对他锻炼的其实是他最初期的一个逻辑，对自己行动的一个规划，这就比较高级，对于孩子来讲是烧脑游戏了。 嗯哼，对对对。因为你会发现他一开始会不知所措，他心里面是想要过去，可是他并不知道我要先把自己身体的哪一部分先送过去。 对 对， 对， 对。然后如果你想引导孩子就是钻过去，让他有动力嘛，我们可以借助一些道具，比如这种球 在那边再诱惑他一下， 对，引诱一下。 你可以比如孩子在这边的时候，球可以在这边，对，然后你拍拍他，然后让他 孩子在一边，球在一边。 如果孩子，我们假设孩子头在这儿的时候， 他以话筒， 对，他伸手的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在探测空间了。 嗯哼， 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有意义了。对，然后第二个拍拍球，然后第三个怎么鼓励他爬过来呢？就是让他看到这个球，他在跟他在同一边，然后让这个球先滚动过来。 他已经知道这个空间是我可以穿过去去够球的。 对，嗯，对对。然后呢，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可以坐了，那可以坐着，他就是坐在这儿，球放在他面前，妈妈可以坐在对面，然后跟他通过这个圆圈滚动这个球。 就是这样的，一个是体验到孩子一个手臂推手臂控制的力量，第二个还有一个亲子之间的互动，就是我面对面的跟你一起玩，对，所以这个就是达到一个交流的过程。好，现在呢这几种玩法了呢， 这都已经七八种了， 七八种了加一起。 对 现在呢这都是属于偏静态的玩法，现在呢我要接受那种爸爸要上场了，爸爸可以做什么呢，有意思一点，然后这个圈儿就可以变成一个像篮球投篮 篮筐， 篮筐妈妈可以抱着这个篮筐，然后如果是孩子比如两三岁左右，他如果可以骑在爸爸的脖子上 啊，就可以灌篮了， 给他这样一个球让他比较好控制，因为这种洞洞球 好抓， 一个手指就可以抓我，然后再骑在爸爸脖子上，然后妈妈可以在对面拿这个圈圈让孩子来 投球。 我建议妈妈可以如果抱篮筐的话用那种海绵质地的球，因为我们有老师也是妈妈，然后因为当时后来孩子发现把球打到 妈妈的脸上要比投入圈里更好玩， 有一种那种恶搞游戏，好像就是我打到你的脸上妈妈就啊一声，然后他会觉得啊这个比这个好玩多了，所以我建议就是这种可能空气这种球好一点， 好一点， 打两下孩子高兴。 我决定要以我这种健身的妈妈，我可以背孩子，让爸爸做那个篮筐。 对对对对对，可以的。所以等于，而且因为他投递的过程中，妈妈其实是可以移动那个篮筐的， 对， 然后他就能看到，哎，这个球掉到这里，其实又是一个空间的体验。然后这个是全家要一起上阵，然后又有因果的关系，又有肌肉的控制，所以。呢，只是用这一个小的圈圈，我们就可以让全家 都玩起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备而来啊 ，LC 真的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一个球和一个圈圈能玩出这么多种玩法。 我觉得这个塑料圈可能成本价就是3块钱吧，30都要不了。 这是商业机密是吧？ 但是我的 还是30元上出300元早教。课的价值 好，没问题。今天这个塑料圈已经做出了至少10种玩法了。 我已经决定要购入了， 加入购物车。 还有一种更好玩的，为什么带这个呢？就是这是一个纱巾。这个纱巾我先讲一下，配合这个圈，这个纱巾其实还有更基本一些的玩法。像你都可以把一头这样系起来，系起来。对，然后 这个脖子其实。 啊，对，其实这个有很多方法，就是比如你就是给家庭小朋友做了一个，就是 总之把这个圈悬挂起来， 悬挂起来。其实你还可以，如果有两个圈的话，高低不一样，然后你就可以让他去感受这个高低不一样的空间，然后再把比如这样的一个软软的东西，然后投掷。然后投掷到低的里边或者高的里边， 它用的力度和这个方法都不太一样。 对，还有一种玩法就是这个圈圈有时候你会在另一边也同时再拴一个，它有专门大一点的那种圈。你就见过那种那个牛在地里拉那个犁吗？ 啊，见到过，见到过。 大人一个，小孩一个， 拖着小朋友 后边，或者让小朋友拖着你。 这样你适合会走的小朋友，对吧？ 就感觉很像开小火车一样。 两岁以上吧，28个月以后，然后他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想象力了，对，说全家我们一起可以开火车了， 呜， 对，就靠这种连着就可以。然后，对，还是这个圈儿。我再讲，我最后随便再说一个最后一个玩法， 好的， 就是孩子学步骑，刚会走路的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扶着手或者腋下，其实对于孩子。主动发力帮助并不大，但是他可以借助就是他自己主动抓握一个东西，然后自己站起来，然后呢家长做的就是比如你小宝宝拉着他，然后 我只需要拿住圈的另外一边， 两只手，家长两只手，然后孩子也会两只手，就不用担心孩子会摔倒，因为孩子 他有一个支撑了。 对，他主要还是出于人类本性，他怕摔，所以他会死死的抓住这个圈，因为我们试过有的时候让他们双手，后来就变成单手，所有孩子就 打晃。 对对对，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核心肌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哇，真的。

特别帮我们省钱。 嗯， 我之前带过来这些也不能说花重金吧，但至少一款也得100家，对不对？ 对， 花这样的软妹币能买到的东西， 嗯， 玩起来都没有他刚才说的那个几块钱买一打的那个素材。因为刚才广告间隙大一非常认真的上某宝去搜了一下， 对，我搜了，我这个环我真的觉得一环多用是非常就真的有必要家家必备的给孩子这样一个玩具。结果发现 卖家不接受单独出售， 必须12个打一捆儿。 是不是一打，对不对？感觉大一下了单以后我们全办公室所有孩子家每人可以发一个。 嗯， 这个东西叫什么，怎么可以自己去搜到，叫 足球训练环。 哦，嗯， 对， 所以其实它最初的设计理念是把它悬挂起来， 对， 当那个射门的这个区域， 是的， 来给孩子青年运动员， 对 对，中国的足球希望就在这些孩子身上。 没错，他需要锻炼的是可能运动员的一个精准性， 对， 对吧？ 对， 嗯，你要往这个圆圈里面去投掷啊，去踢球啊。嗯， 但是我们的玩法有很多呀， 嗯， 对， 刚才已经教了大家至少不下10种的玩法， 嗯，所以的的确确做到了。30元，3块钱都够了吧？3块钱上出了300块钱早教课的感受。 也欢迎大家通过各路的视频直播平台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方式当中哈，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参与互动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金宝贝提供的免费试听课。当然，今天我们现场也有一些抚触的触摸书啊，不是抚触，是触摸，就是我手上带来的，是我自己带来的。 嗯， 小朋友可以去感知不同材质，在这种情境啊。动物啊植物啊当中去触摸，像这个羽毛啊等等这种不同材质的这种LC， 你们专业的行话称这种叫做什么的启发，是触感吗？触觉的启蒙吗？ 它不是绘本对吧？ 它不是绘本， 我想想，那个 sensory 就是触觉 触觉的发育是吧？ 对对 对， 对， 通常在多大的年纪当中是小朋友触觉的一个 发育巅峰期， 十个月之前，其实要让他多接触一些这种安全又安全的，然后材质又不一样的东西。 对，你看，比如说这个鱼的地方，它就会有一些亮晶晶的材质， 嗯， 你可以去摸到它，但其实也不是那种会让人无法接受那种粘液状的，它只是告诉你说啊，鳞片是有反光的，然后你摸上去是这样滑滑的， 嗯， 还真的是材质 是滑滑的，因为我想鱼的鳞片会做成什么样子的？ 对，所以它不同的材质。不同的针对不同的动植物它会产生不同的材质。 我插一句，我觉得是这样，不只是这个书籍本身它制作的非常的用心，另外家长如果只把这本书扔给孩子你去感受吧，他其实还是不太明白， 他什么都不懂啊， 他需要你特别认真的能够塌下心来陪他一点一点一点去接触，然后给他去讲这个内容。所以我觉得其实任何的玩具想要玩出它最大化的功效，一定是家长的爱心和耐心， 对， 陪伴在其中才会有更好。 不可能就是小朋友这么想你就直接扔他一个东西说你自己玩去， 哎，你玩吧，不可能对吧？他 我知道全世界有这样的东西，就是手机或者 iPad， 但是你愿意让你的孩子就从小沉迷在这样的电子产品当中吗？肯定是不可以的。 嗯，对， 这个是要引导着来， 包括我们今天教的所有的亲子的互动游戏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也发现就是什么样的玩具什么样的游戏都需要家长你特别好的去认真耐心的跟他一点一点让他接受到或领悟到其中的一些精妙之处的时候，那时候孩子开始学知识他在增长，你就会觉得你的陪伴的时间是有效的，并且也做好了一个爸爸和妈妈应该做的。 是， 嗯， 好，接下来我们要请 LC 去到表演区继续来示范他今天带来的这些 另一款 玩具的素材。我觉得今天带来很多，但是可能 对， 我觉得可以把那些你觉得大家比较易学的一些方式都先教给大家。 可以。 因为其实刚才你用到的跟那个塑料环来配合的那一块丝巾，就是可以产生出衍生出很多种玩法的。 我曾经感受过的丝巾玩法就是它可以放在小朋友的头上， 对， 让他感知到这个材质原来不太一样，但是呢他又能够让我看到外面的一些东西。 嗯， 主要锻炼的就是孩子的叫物体永恒性，刚才其实讲的跟物权意识也有点关系，那个就是他认为我这个东西比如有一个球在这儿，但是我现在盖上了一个这个纱巾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消失了，因为他没有这种就是他觉得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消失了。 可是我 可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它隐隐约约还出现的呀。 对对对，所以这个孩子不会太急躁嘛，他只是发现 不会很紧张， 他只是发现这个跟刚才不太一样了。 对， 所以他就会想就是抓开。 抓开它去找那个球， 对，让他知道哦，这只是盖起来了，然后一打开还有、哦、这个可以同理到一个就是妈妈上班出门了还会再回来。 哎，这个思路让我觉得还挺让我惊讶的，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不在家的时间他有点急躁，所以我临出门之前都会跟他说再见，妈妈出门咯，不管他理不理解，但是我一定要做这个动作，有这个告别，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回家也要有意识，但是他睡了有点难、 那就算了。 对对对，反正要是跟他玩一玩这个，然后从这个开始衍生一个游戏，就是捉迷藏嘛，就是你可以练这种，就是妈妈只是暂时藏起来，然后你还能找到我，就是我叫、 嗯、我不会永久消失。 对对对，这是物体永恒性，就是这个意思、嗯、所以你可以拿球玩，然后跟妈妈一起创造亲子互动呢，就是套在头上跟妈妈面对面、嗯、就是 pick up boo， 我又来了，然后 pick a boo，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玩这个更多是配合歌谣，就是除了我体验这个永恒性以外，它其实是让孩子找规律。 嗯哼、uh-huh. 就是比如我们唱那首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是每一次到这个调的时候我们就把纱巾拉下来、uh-huh. 其实孩子心里边就有预期，你要唱这个了纱巾会不会掉。 Uh-huh. 但是当他一旦发现原来他预测的跟你做的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很有成就感， 他会觉得自己厉害， 对， 他觉得自己有预测能力， 对， 久而久之他就觉得这个事儿我能猜对，我可以搞定， 我能够控制住这件事情， 我是自信的、 uh-huh. 所以这是为什么孩子喜欢重复，尤其是讲故事书，请你用同样的情节同样的语气，如果是一个固定的游戏，那就同样一首歌同样的这种因果关系跟他玩，这对于小孩子来说非常有效。 嗯，我现在能够慢慢理解说为什么小孩听到同样的歌谣他会不自觉就要笑的缘故，一个是他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个歌有多好听，而是他觉得他找到了一种重复的熟悉感，他会很开心， 以及对于这首歌来说他曾经有过美好的记忆。 嗯， 对，这个记忆回来了。 好、嗯、然后第二种玩法就是对于更小一点的宝宝啊，六个月以内，然后呢它是一个触觉的一个体验期，其实你可以拿这个纱巾大概握成这样的状态， 嗯， 然后手心 嗯叠得很小， 扫一扫 手心、 哎、 脖子 嗯哼， 触碰他一下， 他就感觉哎呀，这什么？就是他们一般在上一年级的课的时候，就是浑身会抖，这什么东西？感受到材质不太一样，对，所以我们就是上课经常观察孩子，嗯，你看他已经感受到材质的不同了， 对， 很有价值这件事情， 对 对。然后比如指缝，就是让他认识到自己身体，这是六个月以内的宝宝可以做的。 嗯哼， 第二个，再想想，16个月以上了，然后他有一个因果关系，然后还可以。怎么做呢？有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纱巾啊，这样说啊，我给你变一个魔术啊，哎， 团成小团儿，塞在手里， 没有了， 没了， 看不到了。 现在给你变一朵花儿出来，咚！ 这明明是变出一团毛线球嘛！ 你知道，这如果啊，所有的魔术师都会期待自己的观众都是这样的智商水平。但是你相信，你作为一个很蹩脚的魔术师，你的观众，你的宝宝，他会给你报以 热烈的掌声， 非常 满意的，我相信，我相信，对对对， 反应的， 因为 就是在他眼里，你就是一个神奇的、奇妙的魔术师。 哎、你就发现，真的回去你就给马修去试一下， 绝对的， 他就这样，然后你说妈妈又要给你变花了，你就。嗯，你就每次都重复一个，他就是哈哈笑， 屡试不爽。 看明白之后，他觉得太有意思，然后自己就开始做这样。然后我要变了，就是哦，就每次就是从一团变成一片儿。 对， 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对对对、嗯，这个很棒。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游戏做下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好像就是会变得更加的开朗和乐观一些，不自觉当中就在影响和孩子的性格哈。 我跟你说啊，这种游戏包括所有的亲子类游戏，家长才是那个变化最大的人，我觉得、 哎、 家长 没错没错， 由此也会变得更加的乐观和开朗。 嗯， 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会让，因为孩子笑容会感染到你，所以你也由此变得一个非常爱笑的人。 就是、嗯、 就是很多人担心说自己工作压力很大会抑郁，只要你多跟孩子在一起去揣摩一下这样的游戏，我相信一定会变得更加乐观的。 是的，这是用丝巾变化出的很多的游戏方式， 变一坨被爆炸的花， 变一坨变一朵好吗， 变一坨一坨 不信你们今天就是 我回去就是 对，他还小一点，他得到十个月以后吧， 你可以先用触摸的方式， 对对对，先触摸 十个月以后他才对这种从一个状态突然变成另一个状态，那就太有意思了。这样好，第三种玩法，然后想一想这个丝巾。好，这个丝巾的基本玩法刚才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 对，一个是在头上 玩皮卡布， 然后另外是罩住你所需要让他看的小玩具，来让他演示一下这个物体的永恒性。 对对，第三种我要借助一个道具，就是这种在爬行期的孩子，尤其是十个月以后吧，他对于其实六个月之后，他就对于抓握就是喜欢小洞洞的这个东西。今天我还听就是我的外甥嘛，然后说他最喜欢玩什么呢，就是穿过他们家的地垫，从椅子缝里钻过去找到了一个垃圾桶，因为垃圾桶上有这样的眼儿，然后就把他我说你其实需要一个这个穿过层层障碍，所以孩子对于这种可以方便抓握就是能掌控的这种他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你可以先让他玩这个球啊，他会这样敲一敲啊，这个 我发现了，我们家孩子现在这个月龄其实就是对这种洞洞很感兴趣，但是因为很多球它没有洞洞，它抓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对， 它就会抓不稳， 它没有抓握力嘛，对， 然后它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 我就会放弃 它，小沮丧， 对，我会放弃它，既然我 handle 不住你，那我就放弃， 对，我就放弃了。 我现在介绍这种玩法呢，是这个沙金和洞洞球的一个组合。 哇，好 match 啊，我觉得 这个呢是我把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想象一下把纱巾从两个孔之间穿过来，然后呢它就有一个这样的揪揪，然后孩子在一岁半 以里的时候， 一岁半到两岁吧，他都会对这种东西很感兴趣，然后他能揪住能抓住的东西，因为他这时候正好在锻炼自己的灵活的精细肌肉，所以呢他会抓住，他就要有掌控感， 然后瞪他， 那你试一下有什么变化， 阻力会变大， 对对 对， 并且一头变长一头变短， 一头对变长一头变短，而且阻力越来越大，它需要更加使劲了， 对， 然后轻松了， 大鱼你的智商已经，哇，大鱼你的智商已经实现了一岁半的智商congratulations 对，从所有的傻当中解脱出来了， 所有的 point 你都 get 到了耶， 这个游戏的精华就是这样， 其实大人如果把你的这种情绪和触感放缓下来，是完全可以感受到每一个游戏的精妙之处的。 对，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一个是练抓握，第二发现他拉到中间的时候，因为这个 阻力变大了嘛， 阻力变大需要更多力气。 对， 然后会发现其实孩子是一岁半的时候，他是全身的力量就往后仰，然后到最后蹦一下坐地上，然后他也会觉得就 很有意思，居然能让我摔倒。 那这个游戏我们要就是建议大家在玩耍的时候，最好是在软的垫子上来对进行， 先坐着玩， 要不然可能摔大马趴，小朋友就会觉得很沮丧。 我们在看的时候，经常就是有次他非常用力，然后就蹦坐一皮墩上，我是谁？就是那种懵。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就为什么会因为拽了个沙金角就坐在地下了呢？ 对， 所以这个是其实可以跟他玩，而且在玩的过程中，如果是他十个月一岁以后了，你可以其实已经可以有一些语言上的输入给到他了，他在做这个动作同时你干啥，这是拉 拉，嗯，拉，哎，你可以用力， 对， 使劲儿， 对， 哎，使劲使劲使劲使劲，咦，哦，好了好了，力气可以了，哎呦，要出来了，嗯， 过程时间很短，但又同时他掌握到因果关系，他又有很多成就感，他觉得很好，很多事情，这个也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很大力气很多钱， 关键是这个小朋友以后可能会加入到拔河队 他会爱上拔河， 对，这个很有意思，是一个力量的抗衡的一个小游戏， 对，要怎么样更容易的好控制自己的力量，又要保证自己 平衡 不摔倒， 对 对, 对, 对， 第二个，我怎么在平衡的基础上再把我的精细动作， 说实话我刚开始对于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一款丝巾的材质是产生质疑的，因为我觉得它很粗糙， 哎， 太扎手了。 对对 对, 对。 但后来你演示了这么多的玩法之后，突然发现只有这样材质的丝巾可以， 对呀，对， 承受得了这么玩。 你算是我们系在脖子上那种比较， 你要是用 好一点的丝绸， 某 H 打头的字母的，对吧？这个丝巾来这个废物利用，哎，不能叫废物利用，再利用一下的话，妈妈可能会很心疼。 你知道这个真的是， 爸爸的钱包可能也会很疼。 就是这为孩子就是特定。 对，我觉得这个它的这个强度很强，嗯哼， 一般的就是那些很薄，就是佩戴很舒适的不适合做这个。 明白了，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 quality 的。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问奶奶呀或者姥姥去要一下， 绝对有， 老人家一定是会有这样的， 老一辈是这样的 压箱底的这种东西。 嗯, 嗯，接下来我们时间不多了，我觉得大概还能再介绍一款，就是某一个再介绍一个新的教具，好不好？玩具，嗯， 我们这个东西 带一话筒，记得给 LC。 这个东西叫Airships， 叫什么呢？叫空气形状吧，充气的形状， 就它是 充气 的 正方体和充气的圆柱体。嗯， 对，它其实第一个最基本的功能是在0岁到10个月之间，因为他们口欲期这时候发展的比较旺盛，比较明显，这个阶段、uh-huh. 一个是符合抓，第二个他就要咬，所以就是给他一些这种橡胶，可以让他硌自己那个 牙床，嗯， 对， 啃起来不会硌牙，但又不会伤害牙龈，同时还有一定的力度和嚼劲儿。 而且我为什么要带两款呢？ Uh-huh. 一般你猜一下孩子会爱啃哪一个？ 方圆的。 可以试试，我观察到最多的是这个孩子喜欢这个角， 方角是吗？ 对，他一个是喜欢抠，因为这个圆的吧，无论你怎么摸他都是，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家孩子就遇到圆的是这样，他啃 不 进去，对，找不着，嗯， 所以这个种东西就给他让觉得啊，这好像 有 一个有 边界 的东西， 对对， 摇摇摇，然后喜欢抠这些小尖尖的部分， 嗯， 然后他会觉得哎呀真爽，可以抠这个， 这孩子不能带到这个超市去看方便面那个区域，天哪， 捏宝，然后就是会捏会咬，然后这最好的就是因为它有空气材质，它捏的过程中 另外一半会鼓起来， 对 不对？ 它是能观察到一些自然现象的， 嗯， 就是我用力然后这边会鼓，然后而这个对于孩子来讲就已经非常神奇了， 嗯， 对，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玩法。第二种就是还有一种神奇的玩法，刚才说那个拼图其实是锻炼他们一个比如 专注力 啊，逻辑啊，就是你要找到相应的块数， 嗯， 然后但是我们说带孩子玩其实玩积木也可以，但是积木呢我们要找那种相对大块的，因为孩子的肌肉发展他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他 那么精准， 他其实正常孩子放积木一岁半左右都这样端着过去 哗啦倒了， 然后 随缘 眼看着他，然后就咔一下 就放歪了就倒了， 对，所以就是给他这种我们会跟孩子们玩呢，你可以买很一摞五六个吧，然后你就往上 堆上去 垒一层，因为它大概垒到第四五层的时候 就会倒了， 对，但是这个呢又相对来讲 摩擦力比较大一些， 嗯，对，如果你摞很多层比如这么高的时候你还可以再跟它玩，就是 推倒它， 哇， 哎呀， 破坏感， 对 对，这个多米诺骨牌感这种东西是非常棒的， 对，那基本上呢这就是一些看上去没什么但实际去 可以 促进我们亲子关系，因为你发现这个东西放在那儿它是没法自己玩的，它都是需要有成人的引导和参与，这样的话在游戏的过程中其实你们增进的就是一个游戏之间的互动感还有你们的信任感，这个都是需要家人亲身示范去做，不要用那些高科技的电子的或者花很多钱去买的那种东西去代替你的陪伴。 嗯，哇，wow, 感谢 LC， 感谢我们母婴界的神奇魔术师，有请两位回到我们的座位上。今天时间也已经转眼就到了下午的6:51，特别快。你看我们今天 喜欢这个 软的 吗？ 你又要去加入购物车，哇，这个手感很棒哎，比在电视里面看的手感还要棒，相信我，这种手感都已经可以足以支撑你的填充物了。我在开玩笑，但是小朋友包括去磨牙漆呀，啊，咬啊， 没问题，都可以。他大人咬 都是手一直在捏，手感很棒。所以今天教给大家这些玩法，包括它的这个教具的成本都很低，甚至说你不需要另外花钱，从家里面找一找也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嗯，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家长们、拉妈酷爸们，在这个即将迎来的清明小长假期间，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可以多一些。 探索发现、和他一起去发明一些玩法、这个甚至可以成为你和你的孩子之间的一个小的秘密和小的一个我觉得是小的暗号吧。 对，没错，我觉得这样的话孩子每次跟你在一起相处他会很先相信你，然后并且愿意花很多时间跟你待在一起。 他想到你就想到那一款你们两个人独一无二的游戏。 哎， 因为让孩子觉得家长有趣是一件特别重要的 事 情。对 对，这样你就会发现即使随着年纪越来小朋友的岁数越来越大，他开始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不需要你这位妈妈或者爸爸的时候，但是你们之间依然存在宝贵的这个珍贵的记忆在。啊，说到这个可能要老泪纵横。最后说一句，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因为最近我们家孩子已经可以自主入睡，所以等于不需要哄他，以及早上醒过来一觉睡过来以后呢，以前还会在床上跟我赖一会儿，最近就是他只要一醒就着急要出去玩，他会在下床之前先跟我拜拜 再见， 然后就自己非常熟练的退到床边，然后下去就走了。然后今天早上突然就是很有感慨的跟我老公说我们俩是不是要做好空巢老人的状态， 要无数次的面对孩子离去的背影。 对，他非常决绝的跟我说再见以后就走了，很娴熟，什么都不需要，我也不需要帮他下床，不需要帮他开门，自己就出去了， 然后出去找阿姨就好了，对吧？ 他自己也可以出去玩，总之吧就不需要我。 特别好，就你又可以找回二人世界的这种状态了。 可是我已经习惯有他了。总之吧，告诫所有的辣妈苦爸们，珍惜和孩子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 对， 是很难得的，每一秒都是独一无二的。感谢 LC 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教给我们这么多珍贵的这个游戏方式哈，也希望对各位辣妈苦爸们有所帮助。也感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你们带来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我是 LC， 拜拜 拜拜。 拜拜，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像几十吨的荆棘，表情总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